啊，这学做菩萨呢，学做佛就是学菩萨学佛。那么这是本经上说的，他这里对比跟法华经上讲的举手低头，居沙为塔，掀开小扇成佛细茶，小扇不宜大扇。啊，小大不二，怎么能够速活呢？所以经上这些话都是讲的我们日常生活行为，所以我们要想想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与人相聚，为什么得不到别人尊重，得不到别人的欢喜，到最后逼着走投无路，不可以怪别人，一定要回过头来认真反省。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，真正改过自新，你前途才一片光明。你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，然后你才能教化他。啊，你得不到别人尊敬，就是佛来了也没用处。他不尊敬你，他根本就不听你的，也不理你会这一套的，你就对他无可奈何，你也渡不了他。啊，所以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定要学着包容。啊，要学真诚，要学慈悲。啊，要有方便，更要有耐心。到佛菩萨那个境界了，不舍一人呐。啊，所以教育的成就，是把坏人变成好人，把恶人变成善人，把凡人变成圣人，这教育成就啊！啊，不是说这个人不可教了，开除掉他，这不行啊。教育不成功啊！世间教育跟佛法教育差别在此地啊！你看看我们看儒书，孔老夫子举一隅不宜三隅反，孔老夫子就不想教他了，就不教了啊！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所以佛陀的慈悲超过孔老夫子，佛陀的智慧善巧方便也超过孔老夫子。啊，我们对孔老夫子不能不尊敬啊，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但是他的教学还是有界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对于学生他还是有条件的，佛没有条件，没有界限。啊，我们看佛陀的弟子，再笨的人佛也收。啊，佛有方法， 像周立盘陀伽的完全没有记忆力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不嫌弃他，佛还是受他。这个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，我们今天接触大众，没有能力帮助人，自己要觉悟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德行不够，智慧不够，善巧方便不够，不能教化众生，回过头来要独善其身，修自己。这个是智慧的抉择，不能说不能成就人呢，自己也毁掉了，那就错了了。古德所谓的不能兼善天下了，你就应该懂得独善其身。我没有能力教化一些众生，帮助一些众生，我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我要成就自己。我到极乐世界有了大成就，然后再来不迟。我与这一切众生都有缘。回过头来再度众生，不能自暴自弃，不能说他不能成就，我这个时间精力也就这么糟蹋掉了，我也没有成就，那就错了了。有缘就要帮助众生行菩萨道，没有缘一定要懂得独善其身，要在我们净宗独善其身，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真善了。所以在从前道场大概都设得有下院，古时候道场建立在深山里面，下院呢也是道场，设立在都市里面，接引众生的。山上呢自己修行的。山下呢都市里头呢是报答众生的。我们修行受在家同修们的供养，对他不能没有回馈。所以也派着人呢到市区里面给他们讲经说法，教导他们修行，自己一定住在深山里面。我这一次上一次在澳洲珀斯看到小城有20几位法师，他们还是这样子，他们的道场在山里面，距离都市开车大概要2小时，市区里面他们也有个讲堂，经常有2个法师住在那边，他们是轮流住在那边，在那边讲经说法，很如法了。这中国老样子到那边还能看到啊，相当不容易啊！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地方，我看了之后我很佩服，我也很喜欢啊！他们在珀斯有一个大道场，听说可以容纳500-600人啊！这他们常常讲经的地方， 这一次我到雪梨，雪梨他们也有个小道场，那个道场太小太小了，啊，恐怕他们两层楼啊，总面积还没有我们这个教室大。啊，这个小道场，雪梨的房子很贵耶，他们租的，一个月租金是1000块钱。澳洲钱跟新加坡差不多，啊，做什么工作呢？做网络，啊，有两三个法师专门在负责做网络，他告诉我，每一天看他们网络的有10000多人，啊，所以他也不是小乘啊，他也普度众生呐。我们网络里面所有东西都在他里头，啊，他打开给我看，啊，我们的网络全部在那里，啊，他那个里头内容非常丰富啊，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很有条理，有秩序，啊，你再展开看一下的时候，都能令人生欢喜些。我这一次在雪梨几个会议他们都参加，啊，然后邀请我们去看他这个小道场，他们还能够保持古时候这个风范，我们应当要学习，啊，我们也很想学，没有福报啊！啊，现在在中国大陆，九华山本来是很好修行道场，啊，现在马路开上去了，观光客一天到晚，络绎不绝。啊，想修行也没有方法。啊，所以现在真正想修行啊，要找到很隐秘的地方就躲起来才行啊。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啊，这来找你这些客人太多了，对你要修行是很大的妨碍。啊，那么这些四根理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小善不可以不从，啊，极小的善呢都不疏忽，啊，莫以小善而不为也，啊，小恶都要戒除，啊，极小恶就成大恶了。我们今天是正好颠倒，以为小恶无所谓，啊，可以造作；小善，哎呀，这无所谓，何必去做它？啊，我们是小善而不为也，小恶是照做，所以道业不能成就，所以不能进步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古时候人他对小恶小善很重视，啊，小恶不做，小善肯做，所以人家成功是怎么个成功的，我们要多想想，啊，那么底下再说到，此说到本经宽的天公极重啊，即所获分身，素欲恒沙，文殊往测，一乘佛道者，何数树下分身？啊，那么这是在本经我们看到的， 啊，忉利天宫集中，我们见到无量无边分身地藏菩萨啊，在佛前面分身合成一身啊，分身是化身啊，任何一尊佛菩萨化身都是无量无数的啊，《梵王经》上说世尊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的应化身，没有一定形象，随类化身啊，像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，他于十方世界，十方里头还有三世啊，三世里头又有十方，重重无尽啊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样的身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菩萨没有身相，没有身相才能现一切不同的身相。佛菩萨没有法好说，无法可说，才能够应机说法。有法就很难去起啊，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啊，人家要我们去讲演，先把讲演稿准备好，那是有法可说不奇迹啊。啊，那种场合你就大家就能很明显看到啊，啊，态度神情呆板了，不自然了，不活泼，那跟我们平常讲演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。啊，那么这是便利什么呢？便利翻译。所以才做这么一个预备啊，实际上做预备就等于说大夫去给病人诊断，先把药方开好，带着开好的药方啊去看病。你们想想这个药方，那病人服了之后病人好吗？靠不住啊，那就碰运气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里面的讲演我们也预备了，但是在那个场合当中完全没有用啊。那个讲演是发给大家做参考啊，我们当时听了各个宗教报告之后啊，我跟大家的谈话都没有讲稿，还是不用讲稿的好啊。所以我们初学的时候用讲稿，守住这个规矩，用这个方法来训练，最后的目标我们完全脱离讲稿。虽然脱离讲稿了，依旧不违背这些原理原则啊，如孔老夫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。你给人说法，深说浅说长说短说 通通符合那一点讲座的标准。啊，符合标准是善，啊，这个随意的称说是巧。啊，巧不离善，善不离巧啊！啊，这因机说法了，啊，这才是善巧方便。啊，那么下面说明，这是地藏菩萨慈悲，地藏菩萨的学生。做佛的不知道有多少了，他老人家还做菩萨啊！上诸菩萨者，晚世地中用处啊！地中用处是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上的公案，显示出菩萨大慈大悲啊！其实。在这种境界里头，我们凡夫分别有佛有菩萨有众生啊，在他们里面完全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无佛无众生，那是他们境界。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，我们毕竟是凡夫，我们还有妄想啊，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。底下几句话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。大师出家立僧，以发菩提心为因，无缘大悲为根，无德方便为究竟立僧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效法的，要学习的啊。出家立僧当然那是说他，我们哪有这种功夫啊，啊，对我们身份上应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能够舍己为人，啊，菩萨能够啊出家立僧呢，我们能够舍己为人，啊，不要把自己的利益过分看重，啊，你比如现在也有一些法师说。等我修行正果了，我明心见性了，我才出来弘法立僧。那你好，你这一生不能明心见性，这世间没说法的了，我们也没有明心见性。好了，这个佛法在这个世界上马上就断掉了。那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讲经说法了，也没有人敢出来讲经说法了。那维持佛法慧命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李老师的时候教我们呢，说我们哪有资格去讲经啊？哪有资格弘法？没有开悟啊，还是烦恼的凡夫一个。但是要不做呢，佛法就断了。啊，李老师教给我，如果有机缘，我们一定要做。怎么个做法呢？知道多少说多少。孔老夫子教我们的话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啊，我们知道一句讲一句，不知道的不要说。啊，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，那就犯大过失了。 啊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。啊，学讲经自己没有开悟，怎么个讲法呢？讲古人的，啊，讲别人的注解，啊，他教给我们这个方法。我们只要注解没有讲错，他注错了他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，啊，我们依照他的注解讲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你就不犯过失，加自己的意思往往就有过失，就要负责任，啊，那个事情就很麻烦了，啊，什么时候才可以用自己意思呢？自己悟入了，我们讲开悟了，啊，圆融贯通了，啊，你横说竖说浅说深说，说得自在了，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完全依靠古人。啊，我们初学讲经，依靠古人的能力都没有，依靠老师。啊，完全复讲老师的。啊，错了老师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。啊，初学用这个方法了，先学老师的。啊，第一个阶段。啊，这个第一个阶段。根基扎稳了，学古人的，然后才从古人著作里头脱离，自己真正入境界，这都叫方便门。啊，我们跟了用老师的叫最初方便，啊，再用古大德的，从最初方便进入方便，啊，最后呢？完全不依照任何人的注解，直接依释迦牟尼佛的经文，那叫真实方便。啊，脱离真实方便，你自己就成佛了。菩萨还要依佛经，啊，所以是圆满菩提之后啊。正德啊，这圆教啊，究竟圆满佛完全脱离经典，你所讲的就是经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，啊，怎么样依靠，怎么样子是往上提升啊，这个对自己修学就有利了。请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三命啊，轮观第十三命，末后这一段啊，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者，这一段文字表面上的意思已经跟诸位说过了。今天我们要讨论我们读了之后啊，怎样学习啊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这一部经的作用，要是论到极致，那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证得圆教究竟的佛果。既然有这么大的用处，那么其他的可以说都是鸡毛蒜皮。我们今天讲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民的福祉，那对在本经来讲呢，那是轻而易举，没有做不到的。 因此古德常说，这部经在末法时期是度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，这个话说的绝不过分。我们细心想想，世尊在地藏会上将他灭度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，佛不住世，特别是末法这个一万年教化众生的责任就落在地藏菩萨的双肩。地藏法门对于末法是何等的重要，我们就可想而知了。末法它末在哪里，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白。实在讲，正法相法末法怎么形成，难道真有这个界限吗？这个界限找不到啊。三个期间呢，说实在话了，人心的厚薄，教学的胜利，正法时期人心醇厚，得到如来的教诲，教学殊胜啊。相法时期差一等，人心醇厚比不上正法了。佛不来了，但是还有菩萨还有罗汉呢，来教化众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圣人显示在世间呢，岂不是众生业感的吗？众生以纯善的心，以纯善之心感动佛菩萨来教化。众生心地不善，佛菩萨就不来了。没有佛菩萨，没有罗汉，没有圣贤出世。可是我们又曾经在经上读过，佛法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又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那众生的苦难佛菩萨不来，那岂不是把我们舍弃了？这又怎么个讲法呢？我们怎样去体会呢？佛菩萨确实是大慈大悲，佛菩萨还是应化在世间，但是不以圣贤的身份，以我们凡夫的身份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，你像个圣贤，他就示现圣贤，帮助你成圣贤；你是个凡夫，他就视同凡夫，给你和光同尘。示现凡夫，跟凡夫混在一起，不讲圣贤法，为什么呢？圣贤法众生听不进去，不入耳。给你讲什么？讲凡夫法，讲凡夫里面的善法， 这个就是随类现身，随机说法了。下根人你给他讲上法，他听不懂啊，他没兴趣，他不肯学习啊。下根人讲下法，讲中法稍微提高一点，哎，他还能听得入耳啊。你说跟现在人讲这个说法，讲什么发财，哦，他一听眼睛都长大，哎呦，可以叫我发财，人都来了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到今天来示现，跟众生讲经说法，也讲发财呀，也讲享受啊，啊，他才欢喜接受嘛。啊，接受之后熏陶久了，才慢慢在转变他的观念。这种享受不长久啊，凡是事情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时间久了都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啊。再随着年龄长的这个大了啊，到老了七十八十了，世间五欲六尘的欲落了，这个念头冷淡啊。你们看得很热闹，像我看到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啊。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就逛夜总会，现在看到念头都生不起来了啊。随着他的年龄，随着他这个经历呀，啊，逐渐逐渐的提升他啊。到最后他快要死了，这个时候他害怕了，哎，在劝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真肯念佛真往生，佛菩萨度众生，这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啊，所以才说那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身份可以实现的，完全看众生的需要、众生的爱好、众生的需求。满一切众生的愿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宗教会议里面接触每一个宗教的领袖，我楞严净观都是佛菩萨应化的啊。那个世间种种不同的身份，居然有一个理念，希望社会安定，希望世界和平，希望宗教能合作，希望我们自己讲经说法不要批评回谤其他宗教，这不是佛菩萨说不出来啊。他有这种观念呢，我们就肯定那是佛菩萨化身在那个宗教里的做领袖啊，做领导人。如果不是佛菩萨应化在各个宗教各个族群当中，你要想这些不同的文化能够融合，不同的宗教能够团结一致，那非常困难啊。啊，我们这一接触才见到，所以我合掌称大家是菩萨，由衷的称呼啊，不是恭维啊，是事实，他们是真正的佛菩萨实现啊。所以这个世界还有救啊，并不是真的到了末日了有救啊。这么多佛菩萨住世啊，在这个地方努力啊，挽救啊众生啊大的艰难啊，我们贡献他的一些方法，让他们呢做参考啊，希望集合大家的智慧啊，我们共同啊来创造 安定和平，繁荣兴旺。这个是真正的慈悲济世，虽然从事这些工作啊，认真努力在推行，始终保持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做成功不是我自己的功劳，绝不居功。啊，事情做成功，众生有福，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威神加持，啊，我们有什么功德？啊，事情做不成，我们心地也很平和，也不生烦恼，知道什么？众生业障太重，应当要受这个业报。啊，我们虽然尽心尽力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挽回。啊，诸佛菩萨慈悲，慈悲也不能改变众生的定义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众生跟佛菩萨合作，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。在末法时期为什么会遭致这么大的灾难？就是孝道没有了，不但孝行没有了，这个孝的概念都没有了，这个可怕了。正向末的区分，我们也可以用孝道这一个条件来观察。正法人人能尽孝，向法的孝道就衰了。啊，虽然讲，但是行达不到。在行为当中是打了很大的折扣，末法时期不但行没有了，孝行没有了，孝的观念呢也忘得干干净净。怎么样拯救世人呢？没有别的，还是要提倡孝道，还是要教孝劝孝。孝是整个佛法的基础，啊，也可以说是孝是一切众生幸福美满的根源。啊，救众生要从根本救度啊，根本救度啊，就是教孝啊。所以中国佛教啊，这个晚近的一两百年我们不谈了，啊，看看过去啊，从后汉呢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啊，隋唐达到最高峰啊，历史上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啊，超越，没有不信奉的，没有不遵行的，啊，帝王大臣给一切人民做榜样。 啊，纵然到了末代，啊，皇帝实在不尽孝了，你看看死了以后谥号里头还有个孝字，啊，这就是虽然做不到啊，哎，他还知道孝是好事情啊，还想有这个字啊。得到深厚的荣耀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帝王以孝治天下，以礼治天下。啊，我们佛法教化一切众生，也是以孝慈为根本的。啊，中国的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纲领的，啊，这四大菩萨就是中国的四大名山，啊，诸位要晓得这四个是一体，不能分开呀，啊，分开那就错误了，啊，四个是一体，十从地藏，啊，地藏就是教孝，啊，地是大地，藏是宝藏啊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衣食住行，物质精神的受用，都要仰赖大地，啊，五谷杂粮是大地长的生长的，我们要靠这个维系生命啊，啊，衣食住行哪一种资源不是仰赖大地，啊，那么再提升，啊，文明再提升，啊，种种艺术的享受，啊，一切珍宝也都是从地上啊地下开采提炼出来的这七宝啊，所以佛用大地比喻我们的心地啊，所以这个地是标法了，我们看到大地啊，就要想到自己心地，我们的心地有无尽的智慧，有无尽的德能，智慧德能就是宝藏，大地生长万物，啊，显示出多才多姿，啊，真善美慧，可是我们的心地呢，显示出来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啊，佛经里面讲的一真庄严，这个设法界尽虚空变法界的一真庄严，是我们心地智慧德能的多才多姿，是我们心地宝藏的真善美慧，谁知道？佛知道啊，啊，我们众生是迷而不觉，诸佛菩萨聚而不迷，他知道啊，所以他那个孝心呢才圆满， 什么叫孝呢？前面曾经说过啊，你看看我们中国啊所画的这个符号，文字是符号啊，这个符号里面含藏的意思你要能够体会啊，这个符号的意思就代表虚空法界是一体啊，你有这种认知，这叫孝心啊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啊。你看这个字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字啊，这两个合在一起啊，老是上一代，子是下一代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这叫孝啊。那西方人讲啊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代沟啊，代沟就没有孝，不孝了，孝没有了啊，代沟这个名称是从外国来的，我们中国没有啊。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一体啊，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这是孝子的意思啊。三际十方是我们生命的整体啊，这个概念就是孝的概念啊。你真正能够体会到，真正有这个认知，这个认知就是佛知佛见啊，我们凡夫不认识啊，佛菩萨认识。中国古圣先贤了不起，他能造出这个字，画出这个符号，他有这个认知，他没有这个认知，他怎么能画得出这个符号啊？这个生命整体，我们从比喻上说，好像比喻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设法界呢，好比我们身体十个部位啊，头摸脑髓，手足啊，胸腔，十个部位呀，十个部是一体的啊。再缩小，好像这一个国家一个族类，那就是身体一个细胞啊。现在科学分析的更精细了啊，细胞在分析成原子、电子、粒子啊，不同的族群啊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这个宗教，就好像那个身体里头一个细胞里头的原子、电子、粒子一样啊，没有离开一个整体所以诸佛菩萨真的虚空法界是自己的家了，一家了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，这我们的经上读过啊。什么叫法身？一切众生是法身啊，一切众生是什么？就是虚空法界啊，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啊，有情是众生，无情是众生，法界是众生，虚空是众生，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所以众生的意思很广啊，不要看到众生就以为一切是有情之类的啊，那你就看得很窄小了啊，那怎么能成法身？所以首先我们要有孝的概念 啊，要有效的真实的体认，啊，这是诸佛如来的概念，诸佛如来古地上的认知，啊，我们从这里建立，就是建立起佛知佛见。啊，这个大愚之中觉悟的人不是少啊，多。我们这个地球啊，觉悟的人少啊。啊，如果看十方法界，啊，你看诸佛菩萨无量无边，声闻罗汉无量无边。觉悟的人不在少数啊，多啊！啊，我叫迷的人多，觉的人更多啊！所以他这个生命才生生不息。如果觉悟的人少，迷惑的人多，就完了。啊，所以要知道。觉悟的人多，不觉的人少。啊，我们今天是少数不觉之人。啊，诸佛菩萨、罗汉觉悟了，帮助我们这个少数不觉的众生，帮助我们觉悟啊。啊，然后你才能够认识《地藏经》。你才能了解地藏经，啊，明白地藏法门，你才能修能学能教啊！啊，地藏法门如此，其他哪个法门例外呢？没有啊，没有例外的。不但佛法里面所有的法门如是啊。你展开来看，其他宗教经典那个法门又何尝不如是呢？